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南二环右安门桥到永定门桥由西向东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下班快乐，各位！ 哎嘿，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哎， 今天开麦的第一声竟然不是我的声音。 昨天老白这个怎么打招呼的？说 hello 一下呗。 没有，就是现在最近这一两周的时间，每次开场几乎都是我来开。 哦，你来开场， 所以你 早知道今天让你来说话了。 所以今天你一开场就不负众望的，大家都知道，嗯，老白今天没有来。 你知道以往啊，我跟这个在单位的时候跟艾科虽然经常见面的，但是在到节目里面了，应该说一句好久不见了啊。 是是是是， 很长时间没有一块搭班了。就 是，所以我们俩今天要开启尬聊模式了是吧？ 你看看，就属于这样的人啊，还没有开始节目就已经说要跟我尬聊了。 不是不是不是，今天老白确实是不负众望的没有来，昨天在节目当中已经 不负众望 透露过，他去干什么了呢？过生日去了。 哦。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就是生病了。 哦， 感冒还挺严重的今天，所以今天， 哎呦，这个我这边好像也突然想咳嗽了。哎呀，哎，让我忍一会儿。 你们要不要都这样？好了，我们今天是周五了，应该打起精神来。 哎，特别开心啊。 对，毕竟明天和后天两天就要正式休息啦，所以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 Goodbye work。 Goodbye work。再见工作。 打开周末的正确姿势，那就是用一首歌曲来开启，来自 Sia 和 Alan Walker。 Move your body。 Cheers. 干嘛突然就是用斜眼看了一眼我，怎么 这个各位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天还没有黑啊，我知道现在外面应该是还比较亮的、但是艾科成功的把那种夜店的那种摇头晃脑的感觉都已经带过来了，我甚至都以为已经过了零点，你知道吗？ 就周末的时候嘛，应该就有一个欢脱的姿势才对啊、就是即使 你那个姿势，你知道我特别担心咱们直播间的椅子， 你知道老白每次形容我就是跟着摇头晃脑的这个姿势特别像广场舞大妈 哦，你没有人家跳得好你跟不上拍子 好了，这里依然是每天为您带来的娱乐座王牌，我是艾科。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思萌。 记得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即使没有一些特别的安排，也应该把自己的心情稍微放松下来。比如说现在此时此刻，我们就不需要把旋律那么的摇摆，可以跟着心情就华丽的冒险一下。来自陈绮贞，华丽的冒险。 真实的你陪我走。 来自全季真华丽的冒险，冒险之旅应该有你的陪伴才对啊。 哎，这话是跟我说的吗？ 就是我给大家说的 啊。那个我又想咳嗽了。 想太多了、哎、我刚才也帮大家做了一下 看了一下这两天的天气，然后发现这两天会渐渐有点回暖温度，所以在外出行的各位朋友，或者说在这个周末有一些出行安排，可以放心了， 可以开开心心的去冒险。 对，动手动脚的日子终于可以稍微缓一缓了，是不是？ 哎，对，所以我们也是今天推荐了好多好多这样开心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 对，除此之外呢，不要忘了今天还有照常推荐的王牌推荐啊。 王牌推荐，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做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思萌。 今天是周五了，又有一些新电影上线，除了我们之前和大家介绍过的网络迷踪和宫崎骏的重制电影龙猫，今天还有两部电影是同期上映。哎，我们先来说一部， 一部是这个环球影业出品的动画电影绿毛怪格林奇。这部电影也是改编自欧美的小朋友可以说是几乎人手一本的童话书，讲的是一个孤独的绿毛怪物啊，一直以来就是孤身一人。 你应该，我跟你说，你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应该稍微委婉一点，慢一点，这样说不定有坐在车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小朋友呢，是不是？ 话说那个， 你话说什么？从前有一个绿毛怪，他很孤独，因为一直以来呢都是孤身一人，所以痛恨人们过节，在12月25号这一天偷走了大家的节日的故事。 哇，我突然觉得你去给绿毛怪配音好像更合适啊。 对对对对，我们要说到这个配音演员真的是值得一提，因为在这一次的电影当中，卷福是担任其中的配音。 哎， 而他也是英国人嘛，所以很多粉丝 英伦腔， 对，都会觉得英伦腔好帅啊，配着他那张脸是吧。但是在这部影片当中呢，是一部美国的童话，所以卷福特意要用美式口音来配音完成。 哦，但是中文版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演员潘粤明来配音的。 等一下，卷福潘粤明 就是完全不同的画风，一个是喜剧风，一个是英伦风， 还是值得期待一下啊。绿毛怪格林奇。另外呢，备受关注的歌手许巍在时隔6年之后也再次发行了新专辑，叫做《无尽光芒》。 而且在开始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呢，许巍也是和制作团队有一个共识，就是要将一张这个做成一张适合 live 表演的专辑。其实更想就是达到这种现场演出的这种临场感呀、互动感啊等等，包括也是选择了之前最常用的一些乐器叠加的方式，在这次化繁为简。 所以就是在这张专辑当中，大家可以感受到还原 live 的感觉，甚至说每一个音轨的这个声场排位都力图和现场的乐手站位很相契合。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有一首歌曲加州旅馆，就是 bass鼓还有等等等等， 每一个层次都非常的清晰。 对，也就是说这张专辑只要一问世的话，就可以当另外一张试音碟了，是吧？试机碟。 哎，而且听这张专辑是不是有一种可以省了许巍门票的感觉？哎 呀，就是这张专辑会让很多人第一次聆听的时候都感觉好像有一个 band 很完整在你面前演奏一般。这张无尽光芒数字版将会在12月26号正式上线了，但是今天呢我们没有找到这个 还没有公布嘛。对， 带来另外一首歌曲，的歌是来自许巍的《逍遥行》。我觉得这首歌曲听起来是有种很飒的感觉。 如何才是你真正？ 相依。时间是一只飞在空中的花朵，生命是一场通往幸福的航行，对你我来讲只是一天路程而已。你的超人物外逍遥自在，我的寂寞精彩。 好听，这首歌是来自许巍的《逍遥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而且我觉得每次听完这首歌曲的时候，都会有种感觉，就听出了一支队伍。 我发现今天艾科呀选了好多歌，都是在暗示我们周末的时候谁都不准待在家里，都得给我出去啊！ 不是开玩笑，因为很多朋友周末的安排可能都不太一样，比如说你。你周末的安排是什么？ 还要上早班了，对，睡觉。 除此之外 打篮球，对对对。 对，你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多分享一些自己的这个健身心得。 对对对，看大家关心的一些事情吧。我觉得，比如说艾科，你最近有没有关心健身方面的呀？我这是一个送分题哦。 我一直都是属于那种健身房一日游 啊。对，这个称号还是我送给艾科的。 好啦，如果有各种各样方面的问题或者关心 健身啊、运动啊，我们都可以在节目里面来聊一聊的。 找到我们的方式，联络白杰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第零杰，继续来推荐好看的电影。刚才推荐了一部动画电影叫做《一毛怪格林奇》，还有一部印度电影叫做《印度合伙人》，也在今天上映了。 而且这几年呢，印度电影也是积累了很好的口碑，包括除了影片的这个质量过硬之外呢，引进的每部电影都会瞄准一个普通关心的社会话题。这一部《印度合伙人》，它的英文译名，来请艾科说出来。 什么？Padman 啊、，Padman。 如果说这个大家不知道什么意思的话，可以去 搜一下 ，PAD Padman。 在饭点我们就不分享这个直译过来的 什么什么侠，哎，对，很有意思啊。 好了，继续来分享音乐方面的消息，就是获得过金曲奖最佳女歌手的艾怡良，今年年底也推出了全新创作的专辑，叫做《垂直活着，水平留恋着》， 一张坐标轴的感觉啊。 对对对，刚才我们在就讨论说这张专辑的名字起得有点过长。 可能是现在很多音乐人都喜欢把自己那个特立独行的一面展示出来，就觉得好像两三个字不足以表达音乐当中的理念。对，但是说好像传唱度不是那么，那我就采访一下艾科，你觉得这个什么垂直活着水平留恋着是什么样的感觉？ XY 坐标，那就是一个横轴一个竖轴分别代表了什么？自己和感情。 感情的进展和自己的年龄，对，它都会有一个坐标的。在每一个阶段，你对感情啊，或者对事业、对家庭，对方方面面都会有一个不同的人，是吗？嗯，对，进入不同区间之后感觉不一样。而且这张专辑呢是12月21号正式发行。那最近这个专辑主打歌 Forever Young 也是正式上线啦。对，而且呢这首歌在艾怡良一开始收歌的时候就进入到他的视野当中，后来在别人收歌的曲库当中也有走过好多回，又因为就是说很多机缘巧合又重新回到他的手上，所以今天特别放松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聆听 Forever Young 来自艾怡良的新歌，期待一下。 女生跟男生唱 Forever Young 的不一样，猎户星座里面朴树唱的时候那个节奏是非常动感非常阳光的，但是艾怡良又是回望过去追溯过去的那种感觉。我总觉得说时间轴如果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话，其实最难复刻最珍贵的就是回忆，因为你再也不可能回到那个时间段，无论他做过 正确的事还是错误的事情，你都应该去接受它。其实每一个都是一步一步在定好的。好了，也是希望各位能够听到这首歌，也有一种这样的心态。 Forever Young， 我们一直年轻。送给你们，来自艾怡良，不要走开。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Nobody ever knows, nobody ever sees. I left my soul back there, no, I'm too weak. Most nights I pray for you to come home. Praying to the Lord, praying for my soul. Now please don't go. Most nights I sleep when I'm alone. Now please don't go. Oh no, I think of you whenever I'm alone.

是什么颜色？ 娱乐最王牌，装点你的冬天。 欢迎回来，这里也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哥。 我是思萌。 我刚刚已经看到平台上小朋友们发来信息啊，小朋友朋友们发来信息。 Tomato 他说，哎，老白今天嗓音很磁性， 是不是有什么误解？记住这个嗓音。 黄昏开始飘起了白雪，忧伤开满山岗，等青春散场，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在黑暗中为年轻歌唱。走吧女孩，去看红色的朝霞，带上我的恋歌，你迎风吟唱，露水挂在发上，结满透明的惆怅，是我一生最初的迷惘。 风尘来自老狼，来装点这个黄昏。 哎，其实我特别没想到这个今天艾科选歌会选到老狼的歌曲。 怎么了？ 对，因为这是我在节目里面会就是极度偏爱的人 哦。 对比一下，然后我会猜到你在节目里面极度偏爱的就是 Sandy 林忆莲嘛。 对， 是吧？ 对，因为我昨天我们还和大家分享过，就是 Sandy 最近出了一张新的专辑，叫做零。 哎，对， 哎，作为粉丝要为他打 call。 必须的，我也是知道这个时候一直在关注啊。 是，好了，我们就绕回到今天的话题。我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就是发来自己的一些疑问了，说平常的时候健身需不需要请私教啊什么的。我们先来重复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开启这个话题。因为思萌是一个健身达人，所以刚才我们在聊到说周末的计划的时候， 谢谢， 他就说周末平常去健健身啊，打打球啊之类的。那如果真的是一个女生，她在生活当中工作又很繁忙，你觉得她需不需要请私教去？ 要，非常需要。 真的吗？ 对，我会建议所有刚踏入健身领域的朋友都要请私教的。 哦。 然后，因为它会帮助你避开一些安全风险的问题。 嗯。 至少能保证的是你不会受伤，你能保证每次训练的强度，而且最关键的是，其实女孩子嘛，有时候有人陪着你练，你会更有一个动力。 是的。 或者有人催着你练。 是的。 对对对。 就是自律性比较差。 哦，就是避开这个叫什么健身房一日游的这个坑啊。 对对对，好吧，就是健身的话题我们先暂时分享到这儿，继续来听好歌。这首歌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电台 DJ， 没错， 叫扎克辛。这首歌曲呢，可能是他和不是，可能就是他和另外一位外国歌手合作的 Jet Lag， 送给你们。 What time is it where you are？So far， 现在的你在哪里？ It's getting lonely living。 想醒来，我承受不了对你的思念。And my heart, heart, heart is so jet lagged. Heart, heart, heart is so jet lagged. Heart, heart, heart is so jet lagged. So jet lagged.上眼看到你的脸 Five more days and I'll be home 已经算不清时间 I hate the thought of you alone 让自己忙得没空隙否则脑袋里面都是你 Try to figure out the time zones making me crazy You say good morning when it's midnight going out 醒来，我承受不了对你的思念。 And my heart, heart, heart is so jet lagged. Heart, heart, heart is so jet lagged. Heart, heart, heart is so jet lagged. So jet lagged. 这首歌来自扎可欣和 Simple Plan 的合作歌曲叫 Jetlag， 其实这首歌的原版是来自 Simple Plan 的、但是我个人特别喜欢这个 为什么喜欢他们就是对合作的这个版本， 因为母语好听啊。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坐游艇吃法餐，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 只要住在对方心里，暂别就不是分离。娱乐最王牌，让拥抱和音乐温暖整个冬天。 王牌关注，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王牌关注这个环节呢，我们要关注一个话题。 最近这个热播的《大江大河》这部剧， 说这部剧之前呢，我们要说再关注一下老白今天过生日 ，Happy Birthday to you。也许他现在正在听收音机啊。 这就是你送他的生日祝福是吗？我刚数了一下，大概两秒钟。 我看到很多朋友就已经发来祝福了，我会帮你们一一截屏发给他的。 好，老白生日快乐。 对、 哎，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和大家关注一下最近新上映的一部电视剧，之前和大家分享过《大江大河》。 你呢，刚刚这个那么有画面感的朗诵的感觉是从哪里来的？对啊，其实这个剧很多人都在关注啊，包括也有很多人说哎，正午阳光果然是业界良心。 是的，因为这部剧呢是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嘛，因为刚刚播出就收获了一大波的好评，目前呢这部电视剧已经在豆瓣评分上达到了8.8分。 还有很多观众都说啊，这个36岁的王凯演起18岁的大学生毫无违和感，这个服装化妆道具各种细节的那个年代感也是给的非常的到位。 其实这部剧出品方我们说正午阳光嘛，也是之前推出了很多作品，比如说琅琊榜，伪装者， 欢乐颂， 对、啊、这些都是被别人追的已经不行了，当然我也算其中一员，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说正午阳光就是观众所说的国剧良心。 嗯，而且我们就是需要说到这个剧的之前那个制作人啊，包括侯鸿亮导演孔笙在谈到创作原则的时候呢也提到过，就是要保证真实真诚准确。 对，所以他在选演员的时候就比较刁钻， 嗯， 因为他们很明确强调说我不需要那些大咖流量小鲜肉明星出演， 嗯， 就是你要首先符合这个人物的原则 哦，贴切是第一位的。 对， 对，所以我们看到的王凯和杨烁其实在剧中扮相好像不是那么很好看，比如说杨烁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一直都是那个小包总的形象， 哎， 但这次就土气了很多 就没有那个时候他很洋气啊在健身房里面那种感觉了。 对， 对，导演就其实和他们之前做过一些沟通，就是比如说说、嗯、哎呀可能拍这个剧的时候你们会舍掉一些偶像包袱，你们介不介意啊？他们说我们舍不得没有，他们说当然愿意去尝试这个角色啦、 嗯。嗯，其实也是一种挑战嘛。 是的， 而且我觉得王凯我一开始对他的印象也是那种就觉得啊，单纯长得很帅，但是几部剧之后发现他真的是很有能力的、嗯、很有业务的。 这浪漫的春天舍不得过，这浪漫的夜晚舍不得过，虽然有一点伤感舍不得过，回不到的从前着你的容颜和一杯酒，醉在你的心间，流一滴泪，快乐的时光短暂，一个回忆不像明天。 舍不得过这首歌是来自赵照，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包括结合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话题，为什么大江大河这部剧除了它是很良心的剧作之外呢，嗯，会勾起很多朋友的集体回忆吧，就舍不得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时光。 嗯 嗯，就像老白昨天在节目当中最后主播私房歌的时候、哎、已经快流泪了。 说什么了？ 对，因为他觉得说今天其实这一天对于他而言很重要。 嗯， 是他来北京十年的时间，就回北京十年的时间。 昨天今天 今天 今天，哇， 嗯， 那是一个，那不光是一个生日了，还是他来北京的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对， 对，其实我觉得十年真的是你匆匆一瞥就过了，也可能说很多朋友觉得哎呀你有没有这么矫情啊，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这十年间的所有的时间都和你们有关。 嗯， 嗯，对，我发现艾柯呀、啊、是一个特别愿意去回忆过去的人，就如果有一天啊，就是十年，比如十年之后，艾柯在、哎、我们聊一个话题，说，哎，十年之前我们聊一下刚来北京的一个状态， 嗯、 艾柯，我猜可能是十年前，然后就是哭， 哎，不是那个时候的我可能就忘了 、啊，哦，你是这样的一个人， 对，七秒钟的记忆嘛，我们继续来关注这部剧啊， 嗯， 其实这部剧在布景的方面非常的精致，就是导演有透露。说整部剧当中最大的挑战在于置景， 嗯， 因为你说现在想找一个八十年代的那种完全没有现代化的地方实在太难了。 对、 嗯、 所以他们最后也是在这个安徽马鞍山呢也是找到了比如说钢铁厂化工厂当时的一些记忆场景，而且里面好多农村戏的场景是现搭出来的。 对，就是除了这个搭景啊，包括在选角之外、 嗯、 还有这部剧就刚开播就获得这么多好评，我觉得也可能是源于他们创作态度非常认真。 嗯， 因为还有另外一方面也就是同行比较衬托吧， 对手比较给力对，你看今年那个现实主义题材的国产剧大量上线嘛，但并不是说这个演员们啊换上现代装在城市里边拍这就是现实主义了。 是，其实真正优秀的这种现实主义题材就是大家能反映一个话题或者是一种焦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曾经我们看过的那部电视连续剧叫做蜗居。 嗯， 是吧， 当时不是也看哭了好多人吗？ 对、啊、 每天的那个文章里面都是写各种各样的心酸。 是，还有另外一部剧小别离，我觉得那部剧其实虽然说是一部都市连续剧吧、 嗯、 但是 总好过现在很多流量的这些电视剧。 对对对，所以最重要的是这些剧情能够让我们带入进去，去真正的贴切咱们的这个生活。 是的，而我们也希望编剧们不要憋在房间里面总想那种霸道总裁爱上我那种生活，多体验体验真实的生活。而且最近我还关注另外一部作品，它是一个网络电视剧，叫做《人不彪悍枉年少》听起来有点二。 对对对，那天我跟艾珂聊了。 对，但其实这部剧呢，它也是一个青春题材的回忆体。 嗯， 可能你在剧中能找到曾经你看过的很多画面。但是昨天我看到一集，他说这里是几点几分，然后你正在收听的是零点月话，我是吴周彤， 哇， 为你带来的是， 这不就是我们以前在守着广播的那种情怀吗？ 对，今夜你会不会来？ 就是我这一生主宰等待的人，你不知道我寂寞的心曾经是一片灰烬，也许你只是一朵属于流浪的云，也许你不必现在做决定，当我目送着你从人群中都已经被你占据，你是否愿意为我停留？今夜你来告诉我，你是否愿意陪我走过我的梦，我的所有？ 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欢迎回来，这里便是娱乐最王牌，备受瞩目的预热题的时间马上就要到来啦。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预热题呢，是有关于送分题啊，就是电影《大城小事》当中和王菲搭档的男主角是谁。 好， 编辑名字记得要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街 FM 就可以了。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Send it 送给你们。 Send it to my phone, send it to my phone. You already know, I'll keep it on the low. Maybe you can trust me, promise I'm alone. I won't tell a soul, send it to my phone. You took it in the mirror, so I can see clear. Took a few, saw me wanted to. I know when the hell I make, that can only mean one day. You know what I like, what I've been waiting on. What's taking so long? Send it to my phone, send it to my phone, send it to my phone. You already know, I'll keep it on the low. Maybe you can trust me, promise I'm alone. I won't tell a soul, send it to my phone. Okay, then send it to my phone like a message that's unread. Send it to my phone, new picture openly. Hope they ready, awesome, my home got them motivated. Send it to my phone like a notification. Send it to my phone, but my ringer cut off. I can't leave you alone even though I'm single and I'm. Send it to my phone like a message from my BM. Notify me on my phone like a message in my DM. Send it to my phone, send it to my phone. You already know, I'll keep it on the low. Baby, you can trust.

好像就是掷地有声的感觉，很感动啊。 嗯， 我们也期待一下第一位入场的第一位朋友，他是谁呢？听一下他的声音。 我们来听听你的声音。 嗯，嗨， 喂 ，Hello， 你是谁？ 听得见吗？ 听得见。 怎么称呼你啊？ 怎么称呼你？ 微信小打小闹。 小打小闹， 好了、我们已经匹配上你的名字了，然后看了一下关注时间，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吗？ 嗯，好久了。 那今天你知道是谁的生日吗？ 知道，白洁的。 那你有没有在想在节目当中对他送什么祝福？因为他有可能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呢。 老白生日快乐，希望你明年会更好。 最朴质的生日祝福就是最真挚的。 对， 好了，继续加油吧。今天我们的游戏环节规则已经都烂熟于心了，对吗？ 嗯， 有信心吗？ 加油吧， 加油 加油，来来来，来，我们先来听到第一道题。今天呢是宫崎骏电影《龙猫》上映高清修复版，那么请问了，《龙猫》是宫崎骏导演的第一部动画电影吗？哎， 是 非常果断。我们来听听音效。 哎，思萌，哎，咱们说自己家的话啊，思萌是因为带班，所以他不太知道我们平常这个游戏规则，所以第一道题我们一般都是不蒙别人，然后就是只是回答是，然后他也是无心之物，你知道吗？因为编辑在编辑稿子的时候可能都是给的一个正确的，但是每一次老白在直播的时候第一道题都会给是的答案，所以非常抱歉。 哇，我怎么这么倒霉？ 我觉得没有， 我怎么有一种答题失败的挫败感？ 没有，就是因为这种也是一个惊喜啊，对吧？因为我们还会有9.9的小红包送给你，而且在今天周五能够听到你的声音，小打小闹你的名字，配合你的声音，我觉得特别开心。 好的，谢谢。 哎呀，我只能说周末快乐啦，凉凉送给你，但是希望真的不要凉凉。对对对，希望一直支持娱乐最王牌。 稍后把二维码发送过来 好吗？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我们期待一下下一位朋友。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欢迎回来啦，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思萌。 现在知道了吧，有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偶尔改一下题的。 哎，我今天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你知道什么吗？就 我也没跟 我来这节目代班，就好像哎，怎么就没有人把我当自己人呢？ 然后很多朋友说，哎呀，好大的坑！ 真的是，而且这个坑还是让我来给你们埋下了。Sorry。 关键是我没跟你说啊，因为我跟你说了之后，你可能就没有这种效果了。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今天这个整个戏啊，都是导演都是艾科。 对，而且今天已经现场回归到这个100块钱了，所以你就说我帮大家攒攒钱不好吗？ 你竟然还可以说 OK， 没问题。那我们要不要待会儿是现在还是 现在 来听一下第二位朋友 ？Hello， 哎，你好， 是微信是猴子头对吗？ 哎，对，猴子头。 哇，是什么时候关注的娱乐最王牌？ 今年关注的，看是一位不旧不新的朋友。对我们的这个游戏规则已经熟悉了吗？ 啊，熟悉了。 好，今天有没有信心？ 还行吧。 你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在收听我们节目啊？ 我在路边停着呢。 然后 在路边停着车。 好了，那我们就不耽误时间了，加油！ 来，第一道题由艾科来问。 明天有一位被称作四大天王之一的香港歌手将会在红馆开唱，请问这位歌手是刘德华吗？ 是。 哎， 加油，继续。 好，我们继续来听到第二道题了。这个有一位登上月球的人类宇航员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他说这是一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请问这位宇航员乘坐的飞船是阿波罗九号吗？ 不是。 哎，非常的坚决啊。 哎呦，难不倒你啊。 对啊，第三道题了。 第三道题啊，答对了之后就可能有反转的机会了。 请问摇滚乐队新裤子乐队是以朋克音乐出道的吗？ 难道 是？ 回答不是。 抱歉。 很抱歉，对，但是说回来，九十年代那边那时候的新裤子的确是很多的朋克专辑非常的棒，也是推荐各位可以去了解一下。 是啊，作为是吧音乐台的这个听众，怎么能够不知道新裤子乐队以前是朋克出道的呢？对不对？好吧好吧，这也是一个变题外话了。就是听歌以听歌为主，就很多朋友可能听歌的曲类也没有到朋克。 哎， 对，那帮我们揭晓一下你知道的答案，就是今天的育儿题最终答案是什么呢？ 黎明。 黎明，没错。 好了，稍后把二维码发送过来好吗？ 哎，好，谢谢。 好，拜拜，周末快乐。 这首歌曲节奏听起来很有趣，咚哒咚哒， 真的是这样吗？ 对啊， 怎么感觉你哼的好像不像呢？ 就咚哒，我只是说它的节奏好吗？我就发现搭档之间不能太熟，太熟了之后就感觉互相 diss 对方。 哦，那个，那各位就是可能有时间，有机会的话可以这个听听我跟艾克私底下聊天，那真的是损得体无完肤啊。 好了好了，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因为刚才没有参与到我们百给百块环节的各位朋友，还是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接下来的音乐题的。 哎， 所以手机对话框准备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欢迎回来啦，马上就开始我们的猜歌环节了。所以接下来大家手机对话框对准到白杰 FM。 先问一下，就今天是怎么一个猜法？ 就是听前奏直接猜歌名， 直接猜歌名就可以了。 也可能这首歌曲你真的真的真的听了很多很多遍了，但是听前奏你还是有点陌生。三二一。 究竟是什么呢？ Spend all your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坐游艇吃法餐，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 只要住在对方心里，暂别就不是分离。娱乐最王牌，让拥抱和音乐温暖整个冬天。 小鹿乱撞这首很 R&B 曲风的 rap 歌曲送给你们，也希望能够正式开启这个周末的很轻松愉快的方式吧。 对对，今天好多歌都是希望各位能够开开心心的，可能也有朋友是刚刚下班上车来听我们的节目， 对， 包括还有很多刚刚已经参与到我们这个听歌猜歌环节了。 对，刚才我们已经和大家透露过这首歌曲真的是非常熟悉，而且 这首歌曲的熟悉程度不亚于昨天我们听到的那首歌。 嗯， 昨天我们分享那首歌是可能否，所以稍后我们揭晓一下正确答案。 爱没有，恨没有。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更说不定他们的片段早被人剪掉了，自己居然还不知道。 娱乐最王牌，揽一杯暖阳，温暖一冬。 如果这就是爱。 欢迎回来啦，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嗯，我是思萌。其实你知道我刚刚看到，就我猜很多人有没有会有可能会猜到刚刚的那首《追光者》 哦，有可能。 对，因为他真的太熟悉，之后的那个钢琴曲反而不会让你马上去锁定某一首歌。 是， 对。 还有朋友猜《屋顶》，然后我仔细听了一下，好像也是有几分的相似的。但是抱歉，我今天可能为难了大家，还是有很多朋友答对了。 嗯， 我们稍后揭晓一下。那我们今天音乐题的正确答案是来自周笔畅的 《最美的期待》啦。 我拥抱着爱，从梦中醒来，你执着的

挣扎，百感交集的盼望，终究还是一样换不到你想要的收场，不是吗？爱情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心中抱着希望，只看到失望，不如一切这样吧，你和我就算了吧，谁都害怕复杂，一个人简单点不是吗？ 公众平台上 Silence 还在问说书名啊，贾平凹的《自在独行》 是这本书。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段文字呢，也是出自他的前两章。现在呢，回复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把它收在自己的这个图片当中来以作保存。然后我们节目当中呢会有一个小规则，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时候，你要收集了所有的这五张图片的话呢，因为每天都不一样嘛，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份小惊喜送给大家，当然是第一位朋友啊。 所以你的意思要现在让大家把自己这个赶紧发出来， 就是就如果真的集齐了周一到周五，就像留的老师留的作业一样，然后发一个朋友圈啊，截图发给我们，我们会选择其中一位朋友给他发9.9的小红包。 OK， 发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那么接下来这个清奇的画风由我在娱乐最王牌跟各位分享一下。 怎么了？ 这个刚刚分享的文字嘛，对吧？其实说回来是希望一个人能够迎接快乐，也要接受一个人承担苦难的这个阶段。今天在上节目之前，艾柯的这个歌单啊，我就拿起来看了一下，有一首歌是这个上节目之前被拿掉的。 对， 附送折磨。我今天就特别纳闷说，哎，我今天来替班怎么就要附送我折磨呢？ 不， 别人都是9.9的小红包，我这边就是折磨。 我本来想说附送折磨这首歌我不知道多少朋友有听过吗？因为这首歌算是伴随着我高中时代的网络红曲。对，它和当年的那个 CK 是陈珂，是出如意者。 哎，我们那时候都是两只蝴蝶啊，然后老鼠爱大米，然后感觉好像你的， 果然我和你不认识。 好吧，其实也是希望能够用这样的旋律或者这种调侃的方式跟各位带来一个开心的状态。 不是，所有就是说稍后你要和大家分享的歌要比我很高级，对不对？ 对，我这回就 不给他这个面子了啊、哦、我现在就分享一下咱们的主播私房歌、啊、进入这个阶段对不对， 稍后进行我们的主播私房歌。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主播私房歌， 来，今天的第一首谁来推荐？ 来来来，你先来。 我先来是吧？这个我也是了解到大家忙了一周的工作了。今天下班之后，终于可以好好的休息，好好的去 happy 一下，包括周末可以好好的放松。所以在这个时候，我选择的第一首主播私房歌分享给各位的是一首特别简单的旋律。水木年华出过一张翻唱专辑，叫做《7080》。好像70后。主要是讲他们70后成长过来这代人听过的那些旋律，再用新的乐器、新的态度去演绎的这首歌《野百合也有春天》，娱乐最王牌分享给各位。 记得今天我们没有打分的环节哦，你可以给我们俩分别推荐的歌曲，竖起一个大拇指或者是暂切的环节嘛。就是如果说切的朋友比较多的话呢，可能这首歌就不能完全播完了。 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念你、怨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别忘了寂寞的山谷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念你、怨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别忘了寂寞的山谷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看来大家都还挺买账怀旧的。来自 水木年华， 来自思萌的分享，水木年华的这首《野百合有春天》。那今天分享的第二首歌呢？ 就好像看到了，不是大家都满意啊，有一些朋友也是说切切切，真是讨厌。 哎呀，不是，因为每个人， 但我觉得可能对不同的年代的阶段不一样。 对啊，包括很多朋友可能会更喜欢女生版本，也是不一定的。今天分享的第二首歌是什么呢？ 来自艾柯。 啊，是我吗？ 啊，是我吗？ 对、啊。 好 ，OK， 那第二首歌就开心一点了，就是来自吴莫愁和 Gala 的合作，特别适合能够放松心情，不要脑子里面再去想那些工作的事情了，愉快一点。 看到相思深处。 的梦想，如今大家在叫我天天做专访，流言蜚语无所谓，明天还一样，永远守护我的宝藏，不迷失方向。 老师们也都听他嚣张，你成绩不好我们要遭殃，书写课上谈梦想， 真的是有一种放学了的感觉，你知道吗？ 小学生的那种啊，跑起来的感觉， 就铃铃铃下课了，朋友们正式开始放学了，撒欢的时间也开始了。所以今天思萌分享两首歌曲，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第一时间可以发送留言给我们，记得联络我们找到白 J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小号期待我和大家来分享什么样的礼物呢？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客， 欢迎回来啦，今天该我分享了。哎呀，我觉得这一周过得特别无比的安稳，因为你知道主播私房歌这个环节呢，可能每天我们就会提心吊胆的，在周一到周三的时候有大家给我们分别评 分，然后周四或者周五的时候选一天开启这个 pub 的点歌模式。然后昨天 是什么情况？ 老白两首连唱结束了这一周的 一下子说明了这个分数的情况啊。 对，所以呢今天我是猫的报恩来分享一首歌曲，是有关于送给他的祝福。虽然我们经常会觉得说生日的这天应该有一点仪式感，应该有一种很熟悉的旋律，比如说 Happy Birthday to you 之类的，但是今天我想走一种另类的路线。丢火车的这首， 别出心意， 丢火车的这首生日快乐想送给他，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可能现在就是每一天或者说一年当中某几个时间节点给自己庆祝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发一个朋友圈，然后朋友们就是有很多的祝福啊， 有很多人都记得， 或者说和三两个好友或者说自己的家人有那个饭圈的形式啊，不管是如何度过今天这一天的，都希望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好了好了，这首丢火车生日快乐， 祝你未来病毒百毒不侵， 老白生日快乐了。 永远都有这样的笑容，让这最好的一次离开带走你所有的脆弱，祝你生日快乐，太多的不甘难以割舍，难以割舍，太多的事没有做，太多话还没有说出口，祝你生日快乐。 火车的这首生日快乐，然后也送给正在过生日的每一个朋友们。然后我刚刚看到有朋友发来信息说这祝福有点假吧，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刚才又笑了一声， 但我觉得艾科其实我挺理解你的心情的， 因为我觉得那个笑是因为就像 你不想把这个气氛弄得太过于悲伤， 是，而且就像今天我给他发的微信一样的，我觉得说你离80岁不远了，然后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这种祝福我觉得是就是祝寿词嘛。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朋友之间的那种调侃。 对对，因为太熟了，而且说实话刚刚听完艾科说这些啊，